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北京时间20:00，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拿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黑暗，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春运大幕已经拉开，我们在近期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也将陆续的为大家介绍涉及到铁路运输的一些案件和话题。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讲这么一个案子，在火车站的爱心售票窗口购票的时候，因为售票员没有让优先购票，伤残军人徐先生将铁路总公司和中国铁路北京局诉至法院，要求两被告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上公开赔礼道歉，赔偿名誉损失5000元，律师费3000元。日前这起案件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今天呢，我们在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重点关注这起案件。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这起案件的原告徐先生说，2016年3月4日，他呢作为伤残军人到北京北站售票处的2号的爱心售票窗口购买当天北京到辽宁本溪的优待票，但是被售票员拒绝，并被要求排队购票。在徐先生出示了军人优抚特有证，并告知售票方根据军人抚恤优待条例，他有权优先购票，但是仍然被售票方拒绝。徐先生的代理人跟记者简要介绍了当时事发的经过。 徐高他去购票，然后他本人呢是退伍的残疾军人，他就按照那个兵役法规定，残疾军人呢购票是优先的，然后他去票口就直接去买票，售票员不卖给他，就说他没有排队，他说我不需要排队，出示的军人残疾证，然后就引起了纠纷。他当时在那个大厅里好像高声跟售票员说根据军人优抚恤优待条例和兵役法规定，我享受优先购票的权利，但是呢北站不认这个东西，好像当时一个主任吧就说那排的人很多了，已经就给他另外开了一个窗口把票卖给他，但是这个时间已经经历了将近1个小时了吧。 好在最后呢，经过了几番波折，徐先生是买成了车票。经历了这个事件，徐先生希望铁路部门呢能够给他赔礼道歉，但是铁路部门并没有任何的回应。 徐高要求对方赔礼道歉，尤其是当时那个售票员吧，就说你得提高业务水平，应该知道的法律规定啊，你必须得知道，并且督促他上级啊对下属进行培训，打过几次电话进行投诉，但这一切呢，北站的领导啊工作人员基本都置之不理了，没办法，只能是起诉到法院。 徐先生依然认为铁路方的行为贬损了自己作为伤残军人的形象，侵犯了自己的名誉权和荣誉权，于是呢，将中国铁路总公司和中国铁路北京局告上了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要求两被告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上公开赔礼道歉，赔偿名誉损失费5000块钱，律师费3000块钱。这位代理人还对记者说，这并不是徐先生打的第一起官司，之前也因为涉及到军人优先购票和优惠购票的相关的问题，徐先生起诉过航空公司。 因为像他这种购票经历啊，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包括民航系统也曾经有过，民航系统是规定给残疾军人呢半价，但是他出门基本都坐头等舱，售票人员也会说头等舱不享受半价待遇，也经过诉讼，最后呢把这项权利落实掉了。落实就是说以后他的军残证坐头等舱也是半价。 徐先生的代理人对记者说，通过陆续的这样的几起官司，现在航空公司方面已经基本上能够落实军残群体购买机票享受5折的待遇这样的一个规定，而铁路方面有的地方的确执行的并不算特别的到位。这位代理人对记者说，徐先生也希望通过这起官司让铁路部门也能够更好的规范起来。 他是中央军委法制局出来的，他说如果说我再不坚持这个的话，我们这些个军残群体怎么办，所以他就要坚持。基本上北京北站这应该算是最后一个了，因为所有的火车站军残军人优先这些都已经落实了，现在目前就剩北京北站了，而且航空公司残疾军人购票5折这个也都落实了。 中国铁路总公司辩解说，公司没有徐先生起诉状当中所讲的那个行为，也并没有侵犯徐先生的任何利益。中国铁路总公司呢是在1995年颁布实施了关于军人乘车购票优先的通知，该通知中不仅规定了军人可以优先购票乘车，而且规定了部队在执行作战训练等任务的时候不用火车票就可以进站，这种优先比徐先生所讲述的优先更为优先，而且从程序上来说，总公司并不是经营主体，也不是这起案件的事隔的主体，因此不同意徐先生的诉讼请求。下面再来看一看中国铁路北京局是如何说的。中国铁路北京局说呢，说北京北站啊，的确是属于北京铁路局的经营场所，徐先生所讲述的工作人员也是北京铁路局的职工，北京北站的职工在售票过程当中没有侵犯徐先生的任何的利益的行为。北京北站针对老幼病残孕建立了爱心窗口，作为购票专用窗口。在这起案件当中，徐先生2016年的3月4号的上午到北京北站的2号爱心窗口购票的时候，他的前面其实也有相关的人员在排队购票，徐先生并没有认识到排队的前面也有老幼病残孕，他认为应该优先购票，这属于徐先生的认知有错误。那么符合优先条件的6类人当中也应该有先来后到，不论是军残还是其他方面的残疾，都应该包含在老幼病残孕的残当中。这起案件当中不涉及军人购票，也没有侵犯徐先生的任何利益，因此不同意徐先生的诉讼请求。北京铁路局的代理人是这样对记者说的。 不，因为咱们在对购票人这一方，他前面也有相关的这个需要，就是优先照顾的人士，并不是只存在他一个需要优先购票的人员，在他前面还有其他需要优先购票的人员也在排队。我们日常的出行当中也有很多需要那个我们普通大众所那个予以关照的人员，并不是只有他这样一位需要特殊关照 人。同时这位代理人还对记者说，那对于军人的权利的保障，铁路部门已经设置了专门的窗口，不存在侵犯徐先生的任何利益的情形。 我们当时也已经在车站也已经设置了，有本身就存在这个老幼病残孕军窗口，有相关规定，而且我们铁路一方也已经这样为这样的优先人士安排了优先的窗口。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起案件经过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在2017年的年底呢，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法院审理之后认为，这起案件的争议焦点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呢，是在接受相关社会公共服务的时候，伤残军人的优先权与老弱病残孕的优先权是否相同。那针对这个焦点呢，法庭是这样认为的。 从对一般残疾人与残疾军人的法律保障来看，两者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护法》。无论是一般的残疾人还是残疾军人，他们都应当得到国家和社会的尊重、关心、理解、帮助和保护。这是一条倡导性法律规范。而《残疾人保护法》第十二条明确规定，国家和社会对残疾军人、因公致残人员以及其他为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致残的人员实行特别保障，给予抚恤和优待。该义务要求国家和社会对残疾军人比对一般残疾人应当给予更多的抚恤和优待。除残疾人保护法外，对残疾军人的保障还有适用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军人抚恤优待条例。该条例第36条第一款规定，现役军人凭有效证件、残疾军人凭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优先购票乘坐境内运行的火车、轮船、长途公共汽车以及民航班机。残疾军人享受减收正常价票的50%的优待。在公共场所、公共服务领域对老弱病残孕的照顾帮助是社会文明健康进步的体现。铁路总公司和中国铁路北京局把残疾军人等同于一般的残疾人，这而按照老弱病残孕人员给予照顾和提供帮助的做法，明显与《残疾人保障法》和《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的规定不符。残疾军人不仅与老弱病残孕一样应当得到社会的关爱、帮助、照顾和尊重，而且在法律已经赋予其相应优待权利的情况下，其优待的权利应该得到尊重和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残疾军人与一般残疾人优先顺序的性质是有差异性的。残疾军人的优先权是法定的，老弱病残孕和一般残疾人的优先顺序权是伦理价值上的。因此，当两种优先权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同一环境中存在矛盾时，应优先保障残疾军人的优先权的行使和实现。换言之，残疾军人的优先权和受优待的权利应当比老弱病残孕和一般残疾人的优先权更为优先。具体到本案中，中国铁路北京局在徐高购票过程中将其当作一般残疾人对待，显然没有履行其相关法定的义务，其行为是不妥当的。在诉讼过程中，铁路总公司和中国铁路北京局在进行答辩时仍坚持认为徐高属于一般的残疾人，并为其在售票过程中的相关行为进行辩解。不仅是对《残疾人保障法》和《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的理解偏差，而且其态度和价值取向明显不当。 这起案件的第二个争议焦点就是铁路总公司和中国铁路北京局的行为是否侵害了徐先生的名誉权和荣誉权。 中国铁路北京局工作人员在明知徐高享有优先购票权的情况下，仍采取推诿刁难的方式拒绝徐高行使优先购票权，其拒绝行为不仅不当，而且有明显的主观故意。中国铁路北京局工作人员存在故意刁难行为，是否等同于侵害名誉权的过错行为？这也是本案争议的关键点。对此，应结合中国铁路北京局的工作人员的言行、当时的环境、 当事人所处的场合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从本案的案情来看，虽然中国铁路北京局工作人员在徐高行使优先购票权时存在故意刁难推诿的行为，但其行为的性质还不能以侵害名誉权的行为划等号。理由如下：中国铁路北京局工作人员的过错行为所指向的主要是徐高的购票行为，而不是徐高的个人人格。通关徐高的整个购票过程，无论是售票人员的拒绝行为还是值班主任的拒绝行为，都主要针对徐高优先购票权的行使，并未针对徐高本人的人身。相关工作人员在交涉过程中也没有出现故意当众斥责徐高或者使用侮辱性语言行为羞辱徐高的情形。二号窗口售票员用话筒喊话称徐高没有排队的行为，可能使徐高感到一定程度的难堪，但该语言本身尚未达到贬损徐高人格的，更不是诽谤性或者侮辱性的语言，其结果并不构成人格的贬损。铁路北京局工作人员在整个过程中并没有故意向现场旅客宣扬徐高存在何种不当行为，只是要求徐高排队购票，现场旅客也未对徐高进行指责，反而是进行了劝慰。第三，在徐高反复争取后，北京北站值班主任专门打开三号窗口为徐高售票，该行为表明铁路北京局值班领导在了解争议情况后确有诚意解决纠纷。结合上述分析，虽然中国铁路北京局工作人员在徐高行使优先购票权过程中存在故意刁难的行为，但这种行为在法律性质上属于不履行其保障残疾军人依法享有的优先购票权行为，尽管在道义上应当给予批评，但不构成侵害徐高名誉权的过错行为。 虽然法院认为铁路总公司和中国铁路北京局并没有侵犯徐先生的名誉权和荣誉权，但是法院在判决书当中对于中国铁路北京局在售票窗口的行为提出了批评。 本案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本案中铁路总公司和中国铁路北京局的行为不构成侵害徐高的名誉权，但是在明知残疾军人有优先购票权的情况下，中国铁路北京局相关工作人员仍采取刁难推诿的方式对待徐高提出的合法合理请求，给徐高带来不便和一定程度的难堪，其行为是不妥的。这种情况的出现说明铁路总公司和中国铁路北京局在对待残疾军人行使优先购票权事宜上存在履行法律义务意识淡薄、服务态度生硬等问题，这以其作为特殊的保障残疾军人行使优先购票权部门的地位是不相称的。本案对此提出批评，并要求铁路总公司和中国铁路北京局引以为戒，进行深刻反思，不断改进服务态度，认真履行其对残疾军人的优待义务。 最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了徐先生的全部诉讼请求。 驳回徐高的全部诉讼请求。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虽然并没有打赢官司，但是徐先生代理人却认为他们的诉讼目的已经实现了。那至于徐先生是否会选择上诉，将会在征求徐先生的意见之后再做出决定。 上不上诉，徐高本人决定。我觉得判的挺合理，因为虽然说是驳回徐高诉讼请求了，但是整个事件以及法院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和评述都已经论述得很清楚，而且呢，也就已经达到了普及军人残疾人保护法还有这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的这个算是这个结果吧。那么以后像北站这种相应的拒绝给残疾军人 优先售票行为应该不会再发生了。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了这样一份判决，究竟出于怎样的考量呢？在案件宣判以后，记者采访了案件的审判长，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副院长张刚成。张院长对记者说， 之所以做出这判决呢，一个就是我们觉得残疾军人的优先权，特别是购票权和优待权应该得到保障，这是我们考虑这个案件的前提。第二点呢，对残疾军人的这个保障跟一般残疾人的保障在法律层面是不是一样的，经过审理呢，我们认为是不一样的，两者有这个优先的顺序，从性质不一样。残疾军人的优先权是法律上规定的，而且有明确的优待优抚的这个法律规定。第三个呢，本案审理最难的地方，铁路局工作人员在徐高的购票过程中确实采取推诿还有拒绝的这个态度，这个确实是有不当的地方，但是这个不当的地方是不是构成了侵权，这里边呢就看铁路局的工作人员对徐高的这个行为，他是对他个人的人身还是他行使优先购票权的行为，这是我们本案的认定一个难点。通过审理呢，我们认为铁路工作人员的不当行为，比如说他拒绝徐高的优先购票权，还有采取一些语言上的不当，都是针对徐高行使优先购票权来说的，不是说针对徐高本人的人格。所以呢，我们认为呢，虽然铁路局的工作人员行为上语言上确有不当，但是呢跟侵害徐高的个人人格还是不同的，也就是说这些行为还不足以构成对徐高名誉权的侵害，就是除了侵犯名誉权以外还有荣誉权，因为残疾军人证它不是荣誉权，所以呢它侵犯的客体都不存在，所以我们也一并认定荣誉权不构成侵害。但是呢这个本案里边呢也确实有这么一个问题，铁路部门是保障残疾军人优先权的一个特殊部门，如果铁路部门的工作人员采取推诿的这种方式，使享有残疾军人优先购票权的这个像徐高这类人他得不到行使，那么我们的法律可能就会落空，在整个社会上也没有真正起到尊重残疾军人的这么一种价值、一种态度、一种这个社会意识，我们认为是不妥的。所以我们最后也对铁路总公司和中国铁路北京局的行为进行了批评，希望他们对此引以为戒，不断改进对残疾军人的保障服务。 扑朔迷离的案件， 不知道掐了多少次，就我记得我掐了反复了很多次，但还 引人入胜的情节。 我死的心倒有了，今天过了，不知道我明天是不是找到生命的终点。 意想不到的结局， 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发人深省的故事， 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中。 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朋友们，这期案件我们就说到这里，涉及到春运的话题这才仅仅是一个开头，我们在近期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还将为大家安排专门的节目，跟大家介绍在春运期间我们需要注意的安全问题，希望大家能够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地度过一个即将到来的欢乐的春节。